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古贺传太郎是日军骑兵第29联队的连队长，曾经参加过日俄战争，并在化妆侦察当中被俘，但是他却设法逃脱。然而到了1932年，当他奉命率部队进攻锦西的时候，这种好运气终于到了头。 此战当中，日军骑兵第27联队险些被全歼。日军制作的一张画图反映了这位连队长和其部下的最后时刻。从图中可以看到，被击毙的日军官兵和战马，残存日军在一座碉楼附近构筑防御工事，试图顽抗。也可以看到前赴后继冲向日军阵地的中国战士。应该说此图颇为写实，因为日方随后公布的古贺阵亡地照片上正有这样一座碉楼，古贺就是被埋伏在这里的中国战士击毙的。只是有一点和事实有些不大一样，日本人的画图上参战的中方将士都是身穿东北军制服的正规军，而实际上参战的中方军队只是当地的民团，确切说就是刚刚扔下锄头拿起枪的锦西老百姓。1月6日，古贺联队攻占锦西，由于当时锦州已经弃守，锦西县长张国栋不战而降，但周围义勇军此起彼伏，古贺对此十分恼火，决定9日出发对城西的龙王庙地区进行扫荡。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掌握了日军进城的情况，随即与附近的张恩远、刘春山、刘存奇等民团首领组织兵力，试图消灭这批日军。锦西地方民风彪悍，918事变以后统计，当地民间有枪1000多支，因此当地民团战斗力比正规军一点也不差。不过即便如此，击毙日军连队长，几乎全歼一个日军连队， 这种战斗力也太令人惊讶了。说来，这个古贺也是有些倒霉，他这个连队不是常备部队，而属于不满员的架子部队，以及平时只有骨干，战时才吸收预备役人员补充部队参战。由于东北战事骤起，日军兵力不足，仓促间将这个连队也调到了战场上。攻占锦西时，古贺手下只有一个中队，在锦西的日军不过100多人。这个骑兵第27连队是于1915年6月随同第19师团一齐成立，以后即一直驻于朝鲜东北海岸的罗南、青津和雄畿，对我国的延边方向和苏联的海参崴等方向进行警戒。由于多年不打仗，部队缺乏锻炼，一旦遇到猛烈的战斗很不适应。也许由于轻取沈阳的经历，日军此时非常的骄横，古贺并不觉得自己兵力不足，出发扫荡前还命令松尾秀治少尉率一部辎重兵从锦西返回沈阳。然而锦西不是北大营，没有正规军番号的民团却让日军认识了中国人真正的血性。1月9日上午10时半，当先头日本骑兵到达上坡子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埋伏在南方的民团射击。古贺当即命令对其进攻，但立即遭到刘春山、刘存启、张恩元所率民团的三面包围，日军招架不住，被迫服从。此前日军一个小队由石野中中尉率领着试图迂回龙王庙，结果也同样遭到民团痛击，石野负重伤。尽管古贺派通讯组长丸山中尉、立花一等军医前往龙王庙进行抢救，但因伤势太重，终于在9日下午毙命。激战进行了几个小时，附近村屯有枪的民众看到日军并没有什么进展，纷纷赶来参加战斗，打击日军的火力更加密集了。古贺开始惊恐，决定撤退。一部日军从上坡子撤退到锦西西门外的时候，由于突遭民团埋伏在碉楼上人员的袭击，难以回城。慌乱中，古贺被民团一枪击中，翻身落马。古贺的副官米井三太郎大尉、警卫兵上原英泽将古贺抬向附近的民房时，米井也被击成重伤，上原当场毙命。古贺虽然被背进了民房，但终于伤重不治，此前向米井三郎交代必须守护好军旗，必须彻底讨伐匪贼。不久米井三郎也因重伤而毙命。残存日军在野口茂三中尉指挥下立功碉楼，但在接近炮楼时，密集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当场倒毙。残存日军勉强逃入锦西，和攻入城中的民团发生巷战，只是由于第二天日军援兵赶到，民团才退出锦西县城，使日军未被全歼。与此同时，和古贺同时出城的松尾辎重队也成了倒霉的殉葬品，被全部歼灭，松尾少尉阵亡。事后日军在沈阳为古贺和松尾等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锦西一战是东北民众抗敌的一次典范战斗，此战的胜利得益于精确的情报和全民皆兵的作战方式。从游击战角度，这也是一次颇为精彩的教范式战斗。日本一名资深的连队长毙命于民团枪下，显示日军并非铜筋铁骨，大大鼓舞了因东北军撤离锦州受损的抗日士气。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长达2米5以上，重30斤，尽管在东北的战场上日军占据重武器的绝对优势，但这支得自锦州附近义勇军的巨冲实在让日本兵开了眼界。要知道，日军使用的38式步枪因为强调白刃战功能，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制式步枪当中已经算是特别长大的了，也不过才7斤半重。那么这是义勇军从哪里淘换来的神秘武器呢？好考据的日本人没写出这东西的出身，最后考证出来没有，估计是觉得这玩意儿太古怪了，实在是没处下手。其实这东西要是早上50年，有很多人都会认得的，这就是当年清军中普遍使用的半制式火器台枪。台枪是中国独创，世界各国都没有列装过的武器。台枪的样子活像一支放大的单发步枪，实际上它也的确是一支放大的老式步枪。这种古怪的兵器操作至少2人，多则5个人不等。根据记载，台枪成式，长7尺5寸，木鞘长5尺，距鞘稍尺余，凿通一孔，上穿皮带，一人将枪安于肩上，双手勒定皮带，又一人将枪尾托定，看准钩发，可发300余步，吃药3两5钱，签子重5钱，可装5发。大型台枪多是置于三脚架或是两脚架上使用，实际上台枪的制造一直没有标准，长度由 1.8 公尺到5公尺，口径由25毫米到发射2磅弹头的庞然巨物都有。在锦州，日军发现的这支台枪只能算是中等型号。从口径角度来说，台枪不应该叫枪，而应该叫炮。台枪的英文源自印度语，原是泛指大口径的火绳枪，19世纪以后成为专指中国台枪的名词。台枪在19世纪清军各级部队当中使用非常广泛，曾用于鸦片战争，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广泛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算是一种告别了大刀长矛的所谓的先进武器。清军使用台枪是作为一个作战小组的重火器，这种想法和今天给排或者班配上迫击炮或者无后坐力炮的思路差不多。但是台枪形制不一，射程与标尺不统一，而且后坐力和射击的巨响对士兵伤害很大，这是一种异常笨重的武器。英国人贝斯福曾提到他见过的台枪，他说，我见过最长的一种，大约9尺8寸长，重约40磅到60磅之间，作战时需要由3个人来操作，2人抬枪，第3个人瞄准射击。因为这种种缺点，战场中除了对缺乏训练的太平天国军队可以大壮声势以外，抬枪的战绩乏善可陈。随着各种新式武器的出现，台枪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被彻底淘汰，从清军装备当中消失了。那么这种武器又怎么会出现在义勇军当中了呢？2个原因。第一，随着东北军的撤退，在东北的抵抗部队比如义勇军的装备补充极为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没有选择的使用各种已经被淘汰的武器和日军作战。装备上的巨大差异使义勇军人数的优势变得微不足道。第二，台枪虽然退出了中国军队的制式装备，但并没有消失。由于它具有较大的单发杀伤威力， 东北、华北有大量猎户使用台枪作为捕猎工具，俗称大台杆。当这些猎户加入义勇军时，作为他们常用的武器，台枪也就被带入了军中。尽管台枪属于很落后的武器，但是日军发现的这杆台枪和他的伙伴还真有值得骄傲的战绩。1932年1月9日，日军骑兵第27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尉就是死在这种武器枪下。古贺传太郎在锦西指挥所部，试图夺取一座当地联装会武装聚守的碉楼，结果被聚守碉楼的九名联装会成员，其实就是当地的农民，用两支台枪命中，不久毙命。这台枪不是笨重不灵活吗？不是打不准吗？怎么还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呢？这恐怕就是运气问题了。台枪虽然抬着打很费劲，但不要忘了，它在英文当中的名字显示它是墙上的枪。据守碉楼的抵抗者把台枪架在墙上射击，就没有笨重的问题了。而台枪经过多年使用，逐渐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改型，霰弹型台枪。这种台枪近距离杀伤力极大。1858年时，在广州街上，有人对准了一队14人的英国巡逻兵发射台枪，当场打死一个，打伤八个，其中两人需接受截肢手术。猎户使用的大台杆都是使用霰弹的，也就是铁砂，所以打古贺的这两枪即便瞄得不太准，也足以致命。这两枪中，一枪的弹丸打穿了古贺的肩部，从后背穿出，另一枪正中其腰部，造成很多伤口，血流如注。古贺身边有一名一等军医立花中尉，但对这种伤也爱莫能助。当天下午，古贺死去。推测日军就是在报复歼灭古贺联队的义勇军部队时缴获的这支台枪。即便是抗日战争中该建博物馆的台枪，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华北的八路军游击队缺乏武器，同样有使用台枪的战力。活动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就曾经用台枪消灭过日军的汽艇。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早被淘汰的装备了。连台枪这种清朝的兵器都用上了，应该说武器装备是东北义勇军抗日行动的瓶颈，大大限制了他们的作战能力。不过也有一些义勇军将领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辽东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原在海城一带活动的绿林豪杰张海天，报号老北风，曾经拆卸日俄战争当中搁浅在辽东湾的俄国军舰废炮，重新改装成潜膛炮使用，竟然成了义勇军的重武器。他还曾经请来了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工人技师，在所部建立修械所，他们捡空弹壳，然后用碎铅生产铅弹头，压上引火帽以后做成翻新的子弹，并且用玻璃瓶装上硫磺制作简易手榴弹，甚至有的义勇军部队还能自己设计生产手枪。那年月，为了把日本侵略军打出去，东北的抵抗战士真是什么招都想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1932年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帖》中，展示了一名中国军官使用的手枪，照片下说明表明，使用这支枪的是一名中国义勇军部队的连长，也就是中队长。 这名担任中山炮队队长的中国军官1931年10月14日在兴隆殿与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战斗中英勇战死。日军在收敛其遗体时获得了他的手枪和附属弹盒、子弹等物品。根据日军记载，这支手枪是德国毛瑟手枪。这种德国设计的驳壳枪是当时中国下层军官的标准武器。日军也使用少量驳壳枪，但因为不了解中国军人用这种枪的诀窍，使用效果不佳。日军在照片说明文字当中使用了罕见的钦佩的语言来形容他的牺牲。918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以警卫满铁铁路为名，以独立守备大队的形式将部队派驻各地。事变发生以后，随即抢占周围各军事要点。据测，这名中国军官就是在与这些日军战斗当中牺牲的。兴隆殿位于辽宁省新民县，又称老兴隆殿，距沈阳仅60公里。这张照片表明，在918事变之后将近一个月，仍有中国抵抗部队在沈阳周围进行战斗，他们也应该是义勇军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从照片当中看到这名军官使用的手枪很有特色。在中国被称作驳壳枪的毛瑟手枪是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的一种手枪，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动手枪之一。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的这种手枪，由于有一个木质枪盒，又被称作盒子炮。其实这种枪盒可以与毛瑟手枪组合变成枪托，使其变成一支冲锋枪。驳壳枪虽然设计出色，并可以安装20发子弹的大型弹夹，火力凶猛，在其故乡德国却并不被重视，欧洲也没有任何一国采用其作为制式装备。原因在于该枪连发射击时枪口会自动上跳，几枪之后子弹会打到天上去。然而西方不亮东方亮，在中国这种手枪非常受宠。毛瑟厂共生产驳壳枪大约100万支，中国大约使用了50万支，含仿造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人用了个脑筋急转弯，轻易解决了驳壳枪开枪时枪口上跳的难题，只需要射击时手腕一转把枪放平，变成手心向上即可。此时扣动扳机，枪口的上跳作用使得驳壳枪形成从左到右的扫射效果，充分发挥其全自动速射的优势。因为很多军官出身绿林，盛产神枪手的东北军对这种武器也十分青睐。因为驳壳枪轻便而不亚于冲锋枪的火力，中国在抗战前曾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向德国大量采购这种武器，而且全都采用20发的大型弹夹。但是由于这种20发弹夹的驳壳枪定型于1931年5月，918事变前后东北军尚不及装备。可见图中这名军官所用手枪是采用610发装弹固定式弹匣的老式枪型，作为炮兵军官，这应该是他的自卫武器。驳壳枪在东北抗战中曾是各路抗日部队的重要武器。杨靖宇将军殉国时身上携带了3把驳壳枪，一把9厘米长身管长苗驳壳枪，一把9厘米标准身管大号驳壳枪，一把7.63厘米短身管小号驳壳枪。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名担任中山炮队队长的中国军官是谁呢？他又为何让日本人钦佩呢？